声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要快乐，梦要痛苦，悲欢离合人间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用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 刚刚为您送上的那首歌呢，来自周华健，叫做《风雨无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希望您听到每一首歌的时候呢，都能够带来惊喜。接下来我们会听到钟镇涛的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呢，收录在1989年钟镇涛的《诗人与情人》这张专辑当中，是由陈焕昌，也就是小虫，为这首歌谱曲和填词的。它呢是一首非常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乃至很多年之后呢，听到这首歌长大的人在重温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让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好像又沉浸在那段难忘的时光当中。一起来听。 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 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轻轻早，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要告诉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晚间的10点到11点是节目的重播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呢，贾悦都会用经典的好歌陪伴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我们会听到郑少秋的一首歌。大陆的很多的观众呢，都是因为电视剧《戏说乾隆》而认识郑少秋的。郑少秋呢，不光是一名演员，他呢也是演而优则唱，演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摘下满天星》。这首歌呢，发行于1993年，也被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收作主题曲的国语版。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经典的旋律。 有我美梦做 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径。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清，却你一点情节，何笑我在独行，要照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我要发誓把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数十遍遍少年歌一句，把心声献给群山听。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清，雪里一片清静，可笑我在独行，要照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径。 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我一人

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 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别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 这样为我痛，我碎我的心，割破你的掌，你的心，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台湾的歌手黄安，是由他来演唱的一首《样样红》，是一首励志歌曲，也是台湾神话剧《倩女幽魂前传》的一首主题曲。在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放下歇一歇，能不能忍住几想念几想，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 放下歇一歇，能不能忍住几想念几想

一个礼拜，幸福在哪里？九点半，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用女人和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一首气氛热烈的《绿光》开启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但是呢，都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带给大家愉快的心情。接下来呢，好歌继续，我们会听到徐若瑄带来的一首《爱笑的眼睛》，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笑容去听这首歌。 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删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了泪，当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 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叶子》。其实很多歌手都唱过叫做《叶子》的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叶子》呢，来自于羽泉这个组合。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认识了一个叫做叶子的小姑娘，她双目失明，但是呢，内心却有着丰富的想象。在他的世界当中，可能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事物都被他定义成不同的颜色。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想来问问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有没有非常细心地去观察过这个世界呢？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是什么？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约。看看时间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可以为大家安排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呢，我想为大家送上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经典好歌。比如说第一首呢，我们会听到古装电视剧《甄嬛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是由刘欢演唱的《凤凰于飞》。这首歌的填词谱曲都是来源于刘欢老师，不仅是曲调优美，而且呢，它的歌词也是古意悠悠，蕴含深意。 旧我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觉来又生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最两情相惜，两心相依，得来复失去，有时待合，有歌待吟，有心待相惜，往常相思，往常相守，却空留金玉笛。一情相悦，一心相许，一身相偎，愿无相忘，愿无相负，又奈何恨与情。歌非所愿，愿非所得，看命运嘲弄造化游戏，真情诺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几番明月，几番朝阳，几番春风雨，可你风不解，血雨伴雪，最美这支曲，凤凰于飞， 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电影《夜宴》当中，是其中的主题曲。它呢是由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我用所有报答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获得了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这首歌的谱曲和编曲呢都是谭盾，因为这部电影当中呢是涉及宫廷斗争的权力、爱情、死亡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欲望的凄美传说，因而谭盾先生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歌。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我用所有报答爱》送给大家，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只为一时刻，血染红寂寞，只。